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在上演。我一定会勇敢一点，即使你不在我身边，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，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。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把太多人请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如果有些人真的合不来，没有必要把我们的人生弄得那么拥挤不堪。孤单并不是说我们身边没有朋友，只是心里面没有人作伴。你会发现越热闹越冷清，每个人都是命中的游客。 你说起那条回家的路，路上有开满鲜花的树，秋天里风吹花儿轻舞，阳光会随成一面湖，陌生的城市让人想哭。有一次爱情已经辜负，能不能把未来看清楚，循着流星方向，可不可以找到幸福。单纯越幸福，心像开满花的树。

界那么大，能找到一个有相同频率彼此相爱的人是真的不容易，遇上了一定要珍惜，如果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，不要放纵自己的情绪，不要轻易的投入一段感情。 借着场大雨让自己逃走，慌忙高路无人的漂泊，寂寞还笑把我卷走。 林夕曾经说过，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一个跟自己一起看电影的人，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。如果只是为了找一个伴儿，我是不愿意结婚的，我自己一个人就能去看电影啊。送给每一个一个人， 一切都好听。 想你的心。

觉得去年是过得特别特别快的一年，然后我探亲假一天也没有休，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就觉得哇心好痛啊。有的时候我妈会打电话，她就故意跟我说，哎，那个谁家的女儿啊带着爸爸妈妈去哪儿旅行了呀，看着蛮好玩的样子。她虽然没有直说，但是其实意思已经非常清楚了。2017年就先定一个小目标吧，把探亲假休了，然后呢带着我妈妈去旅行一趟。 的心不能没有你，所有一点一滴完完全全被占据。别说你的爱，别将我推开，即使必须分手，话别说得太明白。我要的痕迹，找不到恨的理由。我要你回头，我要你别走，豁出去还是该保留，心暗自苦苦恳求别走。心。 生活实在是难，

说冰

开满紫色美丽的鲜花，我在这里陪着她，一生一世守护她。

车开得比飞鸟还要快，真想张开双臂飞起来，飞向朋友，飞向爱人，飞向遥远的母亲。简单的歌谣，经过这片。